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历史上著名的武王伐纣的正义战争中，当周武王的队伍进入暴君商纣王的宫殿时，有一位年轻有为的将领紧挨在武王的左右，他手把着一只大约月，和另外一位叫赵公的青年一起守卫着武王。他们在被推翻的商纣王的宫殿当中，大义凛然地向天下宣告，商纣王乃是一代暴君，推翻商王朝的战争是正义的，而这位把着大月的年轻将领就是周公。各位好，欢迎走进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要为您讲述的就是周公的故事。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周公的周字是西周王朝的意思，周朝是我国奴隶社会最繁荣的一个王朝。周公原姓姬名旦，乃是周武王姬发的亲兄弟，周公是后人对他的尊称。周公是周武王消灭商纣和治理天下的得力助手，在武王死后，周公就成为了周王朝举足轻重的人物。周公在清除商纣残余势力的斗争，以及在协助周武王建立一个繁荣的周王朝的过程中，有着诸多重要的贡献。可以说，周公是我国奴隶社会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周公年轻时就很有胆识，有一次他跟随武王伐纣的大军东行，义军在行军途中遇到了许多大自然带来的困难，他们碰到了刮风的天气，把军前的大旗旗杆吹折，又遇上雨天，一连三天滂沱大雨，使大军前进十分困难。好不容易挨过了风雨天，却又遇到了山崩，从高山上滑下来的石头阻住了他们的去路。当时的人都异常的迷信，认为这乃是神的旨意，是上天不让武王去讨伐暴君。同行的武王的弟弟霍叔说，刚出兵三天就遇到五次灾难，是不是上天不让我们伐纣了？这个意见引发了义军当中的一阵骚乱，有些意志不坚的人准备打退堂鼓了。这时周公挺身而出，他对武王说，商纣这个暴君坏事已经做尽了，把亲叔叔比干剖了心，把贤良的妻子囚禁起来，任用奸臣飞廉、恶来搜刮百姓的钱财，伤残人民，搅得天下不得安宁，老百姓已经恨死他了，讨伐这样的暴君难道有什么不妥吗？他的话坚定了武王的决心，于是决定克服困难，兼程前进，很快到达了商朝的都城附近，终于在牧野大败商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打败纣王之后， 周王率领大军进入了商的都城，武王和周公、少公以及军师姜太公派人砍下了已经自焚而死的商纣王的头，挂在一面大白旗下示众。但是如何来收拾残局，对天下进行新的统治呢？周王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他把周公、少公和姜太公找来一起商量。姜太公乃是一武臣，说话痛快，对武王说：臣听说喜欢一个人的话，连他屋顶上的乌鸦一起喜欢，假如您不喜欢这个人，那么可以连他的一家老小一块杀掉。现在纣王已死，干脆来个快刀斩乱麻，把商朝的老百姓全部杀掉算了。武王不同意姜太公的意见，把头转向了少公。少公认为可以把过去跟着纣王反对过周军的人杀掉，而把没有表示过反对的人留下。纣王仍然觉得不是十分稳妥，又征询了周公的意见。周公对这个问题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便不慌不忙地对武王说：我认为统治百姓应当以仁爱为先，首先考虑到使百姓们有安居乐业的环境，使他们各自住在原来的地方，耕种原来的土地。对商朝过去统治的百姓，应当与原来周国的百姓同等看待，不要厚此薄彼，这样才能人心安定。周王深感周公的这套政策想得深，看得远，完全同意他的主张。为了安定人心，取得南朝百姓的好感，周王派人去夜拜修复被杀害的比干的墓，并且表彰了过去因觐见纣王而遭贬职的忠臣商容，把被纣王囚禁的妻子从牢狱当中放出。纣王还命人把纣王历年搜刮百姓聚集起来的巨桥之粟和露台之财全部散发给了穷苦的人民，这样原来商朝地区的人民情绪很快得以安定。周公还协助武王制定了一整套管理天下的制度，他规划了乡村的居民点，在村与村之间修整了大道，鼓励农民间的物资交换以繁荣市场。更重要的是，周公为周朝制定出一套礼乐制度，规定什么样的国家大事用什么样的礼节，演奏什么样的乐曲。这套礼乐制度虽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巩固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但在当时却起到了防止统治阶级内争、巩固周朝统治的作用。周公制礼乐对我国几千年来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五六百年之后，大教育家孔子提到周公制礼乐之事，仍然赞赏不绝。 您一定知道周公解梦，那么您知道这个周公指的是谁吗？他曾经协助武王伐纣，后来又辅佐成王，被人们称为道德典范。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周公传奇。 由于周武王操劳过度，在推翻商朝之后不久一病不起，武王把王位传给了儿子成王，但此时的成王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于是他就委托老成持重、办事周到的周公来辅助他，这在历史上叫做周公摄政。而周公的受重用引发了武王其他兄弟的不满，尤其是当时被封在东方为诸侯的管叔和蔡叔，他们在暗地当中编造了周公许多的流言蜚语，说周公将要篡夺年幼的成王的大权，与原来商朝的残余势力纣王的儿子武庚勾结起来，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叛乱。这时受到谣言的影响，原来和周公同心同德的少公和姜太公也对周公怀疑了起来，一度表示不合作。面对严重的情况，周公首先团结内部，找来了少公和太公，推心置腹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周公对他们说：我们周朝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好不容易建立了江山，经过大家同心协力，才能够推翻商纣王暴虐的统治。 如今事业刚刚有了一点起色，如何能够自相残杀呢？假如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失去了周朝的江山，如何对得起祖宗呢？少公和姜太公为周公这番诚挚的话语所感动，决定齐心协力来对付东方的叛乱。周公一共花费了3年时间才扑灭了东方的叛乱，将叛乱的首领武庚和管叔杀掉，蔡叔被流放，接着挥军东进，一举消灭了东方和武庚叛军联盟的那些势力，这样周朝在东方的统治也就稳固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公东征。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周公在少公的协助下开始了营建东都洛邑的工程。不久，一座和周王朝在西方的都城镐京规模相当的巨大城市在洛水岸边矗立起来。周朝人把镐京称为宗州，把洛水边新建成的东都叫做成州。后来洛邑经过许多朝代的发展和扩建，成为了我国著名的古都之一，这是和其始创者周公的辛勤经营分不开的。周公被古代人称誉为道德典范，他个人有诸多好的品性为人所称道不已。古书上记载他办事十分认真，一向对人谦虚礼貌，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遇到为难事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会顾全大局。史书上说的周公吐哺和三卧发的故事就是生动的例子。据说有一天周公正在吃饭，忽然外面通报有人要见他，周公便把口中正吃着的饭吐了出来，急忙出去会客。这一天一连有3次客人来会，周公就3次停了饭去会见客人。有一次周公正在洗头，通报来了客人，于是周公连忙把正洗的头发握在手中出去见客，也是一连3次。后来他用这件事教育他的儿子俞伯禽说，我接见客人三吐哺和三卧发，害怕慢待了天下贤士。一个人有了地位，尤其应当注意自己待人接物的态度，绝不可妄自尊大。而这两件事后来成为了历史上的美谈。周公身为辅政大臣，对年幼的成王教育十分严格，但周公身为臣下，在古代奴隶社会当中对王是不能过分责备的。周公的儿子伯禽是成王的好朋友，两人常常一起玩耍，周公便利用这种关系，当成王做了不好的事情，便把伯禽和成王一起找来，当着成王的面严厉地责打伯禽。伯禽虽然觉得很冤屈，但成王却因此而于心不忍，深感惭愧，在之后也就自觉地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了。就是这样，周公的勤政终于得到了良好的结果，周王朝一天天走向兴盛。周公死后，成王亲政，继续推行周公的政策，使得周王朝统治出现了最太平和最富裕的时期。历史上把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的统治时期称为成康之治。这个局面的出现，应当说和周公一生的辛勤努力是决然分不开的。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的节目为您讲述周公的故事。成康之治的出现，应当说和周公一生的辛勤努力是决然分不开的。第一个原因是周公成功地解决掉了殷商的遗臣和顽民等问题，彻底消除了复辟的隐患。牧野一战，局促西域的小邦周，灭掉了大邑商，但殷商的社会潜在势力依然存在，商贵族做了俘虏，被周人称为顽民。 周公知道商完明丧失了往日的威服，绝不会甘心，会继续负隅顽抗，让他们依旧全部留居在商地，对周的统治非常不利。于是周公在洛水北岸营建了东都洛邑，作为控制东方的政治和军事重镇。周公对商完明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将一部分商完明迁到洛邑，派80兵力监视，将另一部分商完明赏赐给魏侯康叔，还有一部分赏赐给了鲁侯伯禽，由他们来监督管束。周公告诫那些商完明，我执行天法，把你们抓来做臣子，现在不杀你们，给你们房子住，田地种，你们要顺从我，如果再反抗，我不但会收回房屋田地，还要杀头治罪。接着他劝诱商完明说道，夏朝的好人在殷朝当中都有官有职，而且备受信任，我同样将效法殷朝，只要你们当中有好人，我亦将用你们做官。周公特述了微子启作为榜样，微子启是纣王的庶兄，武王克殷，他曾经军门请罪，五更叛乱，他也不曾参与，周公便封微子启于宋，命其代五更为商后。成康之治这个局面的出现的第二个原因是周公推行的分封制，巩固了西周的中央政权，结束了殷商小邦林立的局面。武王克商突然间以小邦周取代了大邑商的地位，一举占有了东方的大片土地，纣王如何会丧国，新土如何去统治，这些问题都需要周朝的统治者认真的研究。鉴于商纣王一朝废坠，四方无援的教训，面对殷商残余势力依然强大并时刻阴谋复辟的危险，和戎狄部落经常骚扰边疆的现实，周初的统治者决定采取分封制。分封制的目的在于建立藩平，护卫王室，稳定政局，镇抚各族，抵御外侮，巩固边防。清朝道光年间，陕西出土的周初青铜器《大封鬼铭文》就记述了武王在太庙举行分封诸侯的典礼。相传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分封了齐、鲁、魏、燕、宋等71个诸侯国，其中王族50人，剩下的是功臣和先代的贵族。周王与侯国的关系跟商王与方国的关系不同，商王与方国只是松散的联盟，关系好就和，关系坏就分，在商的势力范围当中形成了小邦林立的局面，而周王与侯国则保持着严格的君臣关系。侯国的官吏要职需由周王来任命，另外周对侯国有着监国之制，诸侯对天子要定期进行朝聘，不敬者天子可削夺其地，直至处死。周夷王就曾经烹齐哀公。诸侯国实际上是周王朝在各地建立的政治和军事据点，通过他们来有效地统治全国。周初统治者实行分封制是合乎当时的情势，顺乎历史潮流的。 您一定知道周公解梦，那么您知道这个周公指的是谁吗？他曾经协助武王伐纣，后来又辅佐成王，被人们称为道德典范。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周公传奇。 成康之治这个局面出现的第三个原因是周公提倡敬德，制定了礼乐，从政治思想方面强化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商人信仰天命，而武王以祭日起兵，牧野挥矛，一举克商，使周人对天命产生了怀疑， 提出天不可信等思想。周人一面怀疑天，一面仿效商尊崇天，表面上看去很矛盾，其实不然。从周初的材料看，凡是尊崇天的话，都是对商人及其归属国讲的，而凡是怀疑天的话，都是对周人自己讲的。周人自己不信天，可知道商人信天，用天来统治商人是再好不过的工具。周人把天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但是他们心中有数，不敢完全依赖这种工具。于是周人进一步提出一个德字来，德字从直从心，意思是将心思放端正，不可胡思乱想。周人会对商人讲，天所以弃商幼周，乃是因为商人丧德，而周人明德，明德是周人获得天命的原因。周人对自己提倡敬德，敬者景也，即要求周人时刻警惕自己，不可有丝毫的疏忽和懈怠，要全力控制政权，不给丧乱有可乘之机。这样天下不生乱，自然就能保住天命。德字在甲骨卜辞和殷商佚名当中没有出现，而在周告当中却像同一母题的叠奏曲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这的确是周人独有的思想。在关于天的思想上，周人注重修德，强调仁力，这确实一大进步。敬德的实质就是加强周朝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敬德思想和礼乐制度是从怀疑天命、注意人力出发的，以天道为愚民政策，以德政为操持这个政策的基柄，从思想上绝不放松统治力量，在实践中以礼乐制度为准绳。这套思想体系和礼乐制度对巩固周王朝的政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后世也影响深远。而主张这套思想体系、完成这套礼乐制度的人正是周公。周公在儒家文化中享有着崇高的地位，孔子以吾不复梦见周公矣之言隐喻周代礼仪文化的失落。周公是一个在孔子梦中频频出现的人物，在儒教长期主导文化的中国，周公也就不可避免地直接与梦联系了起来。梦经常被称为周公之梦，或是梦见周公，因此周公解梦当中的周公即是周公旦。梦周公这个典故出自于《论语·述而》，后来人们用这个典故来表示缅怀先贤。周公在儒家文化中享有着崇高的地位，春秋时期的孔子非常崇尚周公的为政，他从小就学习西周流传下来的六艺知识，掌握了西周的典章制度，他对西周的政治制度非常尊崇，认为西周社会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而周公也成为了他心目当中最最向往的人物，以至于常常梦到周公。后来孔子从政于鲁国，他决心恢复西周的制度，履行仁政，建立西周式的国家，但是他的主张遭到了当政权贵的竭力反对，最终孔子被迫离开了鲁国，周游列国，宣传和推行自己的主张，结果处处碰壁，最终只好回到了鲁国。此时的孔子已经年迈体衰，叹息道：深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意思是说，我衰老的是如此的厉害，我已经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孔子感叹自己年老力衰，无心再行周公之道，故作此言。以吾不复梦见周公矣之言隐喻周代礼仪文化的失落。孔子对周公一生的许多事迹极为推崇，认为可以作为后人效法的榜样，所以孔子将周公的事迹及人格作为儒家的典范，也把他的仁政